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刚刚从香港过来，咱们这汪永辰老师就昨天我们做了临时做了锵锵三人行，然后就急着去参加 NGO 的联席会议。 对，北京的就是叫公益组织联合行动。 就昨天就在说什么呢，就是政府地震的时候救援吧，其实你像在发达国家，它这个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社区组织一向就发挥很大作用。所以汪老师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民间组织包括环保 NGO 这个时候啊捐弃些什么，就过去我们做环保也许有的时候会跟政府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这个时候好像什么都别聊了， 对，就是万众一心， 万众一心，救灾第一，是吧？ 对，我们昨天开会其实提出了一个口号，就叫小行动加许多人等于大不同。 你们现在主要干的是什么事儿呢？ 是这样，我们今天上午一直在忙的，就是我们昨天听说呢，现在最缺的是血浆，就是现在因为比如说政府去运送帐篷啊这些的，可能做普通的老百姓做不到这些，而且现在往那边运东西很困难，那么缺血浆我们在北京就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今天把北京的 号召大家捐血， 对，我们今天把北京的所有的献血的那个流动车的时间地点位置全都发广泛的散发让大家去做。然后呢我们昨天现场捐钱，我们都是这些人就现场捐了5400块钱，然后呢我们印成大家就想的这个口号嘛，叫小行动许多人等于大不同，然后印到一个绿丝带上，然后下面写着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我们就准备明天印出来，今天我们已经就版已经都做好了，然后明天中午印出来，我们就到各个献血点去，凡是献血的人我们就给他寄一个绿丝带，我们管这叫绿丝带行动。 哎呦，这次你是看出血是热的了，你像在成都我们看到报道啊，就是人们刚逃出来的人就露宿街头啊，然后就听着电台说需要捐血，哇，大家就去跑，车都不通啊，说有的人坐着三轮车去捐血。而且你像他们说这个现在在成都这都包括都江堰，听电台里讲就是说伤员呢运送问题招这个的士司机，哎呦，这的士司机哗家现在全上，就是说从都江堰把伤员送到医院，你看这个车流啊都是绿色的，坐出租车。你说这个时候大家好像灾难会引动人们心中的这种善念，这种东西特别强烈哈。 对，我们江河十连行有一个穿山甲俱乐部，他们平时跟我们活动是要收费的，这次他们说他们有30辆车等在那儿，我们捐献的物资他们会随时送到灾区。 这都是民间组织， 都是民间的。 哎，徐老师，你这刚从香港来，给我们透透香港的情况啊。 香港一样，都是同样的关心。我这次才发现那句话是对的，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现在 在那儿落实。 这次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现在这个同一个梦想就是救人。这次我发现一个，这是人心的大地震。我这次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就这次没有争论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我就一个巨大的感受，我就觉得什么叫主旋律，我们真的要反省，就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所谓，我们不是都感慨说缺乏共同价值观吗？缺乏一个普遍的，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家都没有争议的吗？为什么现在在一个点上大家都凝聚起来，就是人心，人的性命。你看现在，你看我日本的网友，我看到他们写上来，我不喜欢中国，可是我现在愿意捐钱，应该我们这里日本人不是地震多嘛，我们这里有专业的队伍， 对， 赶快那个派去。 对，包括他们说嘛，就台湾就因为大灾难一发生啊，成难兄难弟了， 对， 就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这个帮助，就 是马英九马上捐钱， 没错，这种时候啊，大灾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心里啊有共同的部分，就那种感同身受啊，那种，因为我今天中午看，当然我这人感情也比较脆弱，我看那些画面呢，我都掉眼泪， 对， 你知道，就是他就是说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就压在底下呀、啊。一打开那个水泥板，哎呦，我就觉得孩子啊，几百个孩子给窝里头，那真叫尸体整集呀、啊，那都是那个叫 小孩子。温家宝在慰问下面的小孩的时候， 小孩那小孩 然后镜头一转，旁边几个陪的这个省市的领导 都眼泪在脸上。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你知道这些省市的领导陪中央在旁边的表情，我们都知道通常是怎么样的，没见过他们这么 没表情， 哎，就是累，他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做过，总之很复杂的表情，但不会是哭的表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找到一个，是不是给所有那些做理论的、做社会研究的人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你看大家都看着这么一些人，他们是少数啊。以前的讲法来说，大局，什么是大局？有很多讲法的。你看这不就是十几二十万人吗？我们这个多少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可以把点聚在这个地方，而且所有人都说现在做得很好？ 现在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颗心。 对，我觉得而且电视的镜头聚焦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特别是一些孩子身上，这个真的是特别能打动人。你看一个昨天特别有一个特别持续播了好几遍的一个温家宝总理和一个十一二岁的一个小姑娘的对视，那个小姑娘就一直在哭， 孤儿啊， 孤儿 父母就没了， 几个小时 前还是，她这一生以后怎么办？ 对，然后总理就说别哭了，别，我们很难听到一个国家的总理这么去安慰一个小朋友，而这个小朋友在频频的点头，我想那一刻没有人的心肠不会去动。 你知道在那个天涯上面看到，就是现场采访的记者，有一个记者就在温家宝旁边，他现在能通过手机啊，一直给那个网上论坛就发这个，等于现场直播。你看着有一些字句啊，你能感觉到当时这个气氛。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10:07:29。现场简直不能看了，年过花甲的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刚刚挖开的地方又塌了，什么11:24，这倒霉天气还在下雨，一线军人已经被下达死命令，必须冒雨解救。说10:41:11，总理在电话里大喊，他就在温家宝旁边嘛，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十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把电话摔了，说头一次看见老爷子这么厉害。然后说现在所有的国外记者都在关注号称中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首次公开亮相，他是不是指的空降兵？然后总理现在和登机部队领导说话，总理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说总参命令，空降部队到达汶川上空时，如果条件不允许，不惜代价强行散降。然后说现在飞机要进入雷区了，我要关机。你说危险啊，我为什么我今天中午从中央台一个走马字幕上我感觉到了，今天中午12:20这个消息说十几个伞兵降在了这个汶川，但是因为天气情况持续恶劣，另外83名空降兵不得不就没法降。你想这当时就等于强行伞降啊，跳下去十几个，然后天气太差了，其他飞机上的伞兵就没法往下跳了。 其实我也不得不在这儿，我想说几句啊，就说这次为什么都是学校塌方？ 哎呀， 就是现在有人就在提出来了，就是我们这些学校都是建了两三年的，都是新学校，为什么都偏偏都是这些 房子？就盖房子的时候只求快，根本没想到要防震。所以一个学校一个医院，现在全中国的学校医院都应该检查一遍，就是说这个房子盖得快，你看都是五六层的房子，危险性最大。 他为什么快？ 他现在 就是仅仅是因为快 经费不够吗？在当时 他的经费哪儿去了？ 这个港台报纸上也提到，就说有些学校啊豆腐渣工程，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导致他这么容易？ 这个学校这个东西最不能叫人接受， 这样的地方一个学校哈、啊，而且我看那个有一个就是是哪个地方，绵阳还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学校塌了的，说全是周围最优秀的学生考上的这所学校。等于是他们这个县最精华的一些年轻的高中生了，已经的是这样的孩子。你说一个农民的家庭培养出这样的孩子，我就在镜头上看见一个父亲哭着说玩死了，他的成绩很好的。 你知道就是在那个重庆那边有个镇，有个学校，说这个一个孩子好像是叫吴青青，这个老师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啊就好读书，就爱读书。然后不是塌了，老师跑出来，老师哭着喊着非要找这个吴青青，最后找着了，生还了。但是你说这个孩子爱读书，读到什么程度？他那个大楼那板不是压在底下吗？找着他的时候，他拿着手电筒看书呢。这孩子，就是这个，真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们说还有一个老师啊，就这个老师真像母鸡护着那个雏一样，因为他这个塌的时候不是课桌吗，但是这个课桌实际上一推就倒，所以是这个老师身子趴在课桌上，一直就压着这个课桌。为什么？因为这课桌底下四个学生，这老师护着四个孩子的命啊。 我其实还有一个我很欣慰的一个，就是说今天看新闻说救出了40只大熊猫。 没错， 我一直特别的关心这个卧龙，因为我去过2次卧龙。 总数有60几个吗？ 总数是60几个。 那就是说另外20几个。 现在可能因为那个消息不就是没有现在一个完整的这个卧龙的消息， 就是说救出来的40只大熊猫。 因为我去那个地方吧，他是为什么担心呢？就是说。但人家说大熊猫又不是高楼，又不是这个，它爬在树上有什么危险呢？但是它那个滑坡泥石流，因为它就是借那个山势，大熊猫它这是自然保护区吧，它不像动物园似的，它在一个房子里什么的，它就是在一个山袜子里边，所以如果要有泥石流一下冲走了，那真的是损失太大了。 我这些年都越来越相信人性恶了嘛。其实现在想想，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真的就真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出租车上跟一个人在聊，他就说，他说你想想，一栋就是随便指了旁边一栋6层楼的楼， 嗯， 你想想，现在它变成只有1层了，这里边有1000人，跑出来100个，还有900个，我们能假想它怎么样吗？6层的楼变成只有1层了。 对， 就是这简单，就是没有这些砖，就是6楼5楼这些人都要把1楼的人都， 对。 对不对？这种情况下，这又是学校啊。 对，我们在昨天那个大家在 NGO 在开会的时候说，现在前方其实我们能捐的哈，当然运送是一个问题，但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委托当地的亲朋好友，一个呢是那种可以发动的那个手电，就可以自己就这种邦邦邦的它就发电的， 对， 那样的小手电也很便宜。还一个就是收音机，说这些人啊，在我今天上午听中央台的一个专家。他在讲，他说在救人的时候，你要在外面使劲的喊你在哪儿，他会很烦躁，里面的人他就更焦急，心说他发出微弱的声音说怎么老找不到。其实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和风细雨的，你要是比如说一些那个收音机里有一些鼓励的话，或者一些简单的音乐什么的，比那个你在哪儿的这种的叫可能更有效。 哎，我看那个报道里啊，你想这个当妈的这一个母亲，孩子在底下，他呢是听着底下活着的那个孩子，还不是他的孩子，跟他说你的小孩也在里头呢，还活着呢，就赶快来救。这母亲就在外边哭啊，就一会儿又跑到那个缝隙那儿去看一看，一会儿又到处哭。但是2个多小时之后，底下连给他报信儿的那个孩子的声音也没有了。你所以为什么说10万火急啊？我就看这些人就挖呀，太难挖了。 香港信报有一个评论，就是说要专业队伍。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专门藏证的国家，他有那些非常专门的专。我们现在即使人这个最中心的有几万人现在失踪，解放军是大军都到，可是进不去。是不是还有一些另外的专业的方法？就是说现在人都是好心啊，现在事情是两面， 嗯， 一面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人心大地震，这是看出大家真是人心的一个，这是一个光辉， 对， 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有很多人自己开着车送面包送水， 对， 但是你知道现在事情的最关节的地方，可能只要不那么多的人就能解决的， 对， 就是几千个人就能解决的这中间这个最关键的东西，他们能不能有些专业的队伍呢？我现在看他们都是就是 现在 我们只允许了这个，好像是香港那个慈济， 嗯， 他们 台湾有两个， 对，台湾的慈济可以，他们可以 宗教的， 然后很多的其实像这种国际的专业队伍现在还都没进来呢。 对， 今天我收到一条短信，真的是非常着急，他就说现在这个地震它造成的是这3个县，比如说，但是它的这个次灾害， 嗯， 就是它这之后的滑坡和泥石流在大山里，在大山里的这些人现在完全是没有人去关注到的，就现在还关注不到，现在这震中的这些人现在还进不去呢。所以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往大山里在走，他在看这些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发出短信来，他说这些人现在急需的要去救援。再一个他就说的这个水库，今天我收到一个信息让我害得我还哭了半天 啊。 他就说这个紫坪铺，他说其实我们收到的信息应该是他在下泄了， 就它那个水，昨天我们在说它那个水位上涨嘛，那就非常危险。 现在 是 有了一个下泄口， 对对对， 每秒钟700立方米在下泄。 因为我们昨天就说它的这个两个水位上涨是两个原因嘛，一个就是它流水不畅，出水不畅，还一个是滑坡泥石流下来了。那么现在呢，它有一个出水口可以去出了， 嗯， 应该说是好事情。但是它这个坝的这个板面裂了，这个是很恐怖的。 哎、 然后就是上面呢，现在就是闽江的上游在干流上有7个就水坝，这些水坝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在它的支流里有10几个水坝，这些水坝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就是你昨天说的叫次生灾难。 灾难。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我今天看中央电视台有一再的讲，他们再去抢救这个地方，就是水利部啊。 嗯， 他们这个已经肯定是我们的。这 时候大家也想到军队了，就解放军队对大家信心上。 解放军呢、啊？我跟你说，我今天看着电视画面，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跟解放军去挖人去。就是靠你看着他就抬呀、啊，抬那个大玉石板。 凤凰的记者还独家采访到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对 在最前线的，所以应该是已经尽力了。我觉得他们真是实在这个事情是太难太麻烦了。地图上看哈，我们以为是边远地区，地图上看正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心 啊。 你去看整个地图 是吗？ 对，他从地理上看， 汶川吗？ 啊，他完全是在中国的中心，就是从地理上看，经济上看。整个四川只占全国 GDP 的4%，而外贸来讲，他们在分析说对中国的外贸四川只占1%， 这么少， 就对经济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对， 可是在地理上它是中心，所以大家都四方八面都赶到， 而且四川我们原来知道它一直是没有重庆没有出来的时候，它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省，人口是最多的省， 10%嘛。 那么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10%的人都受到了这个影响。 这个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查建英，人在美国，你也可以传递信息，他也写信呢。你想，他说我这边看到的死亡人数报告已经是12000人了，还说有一个城里6000人下落不明。金晨， 其实是6万，嗯， 6万下落不明。 汶县嘛，就那个汶川嘛，就中心嘛。对， 但是他中心，他现在就是说那三个镇的那个没法统计， 嗯， 但是汶川县城好像据说还没有那么严重 啊。对对对，他就说在纽约嘛，金晨纽约时间纽约时报。头版一幅照片让人心碎，一对四川父母相拥站在他们孩子尸体旁哭泣，孩子死在地震中塌陷的学校里。我也觉得这次政府应对和抢救的行动还是迅速的，网上看了温总理赶赴现场的报道，比较 SARS 时候进步多了，更别提当年唐山大地震了。这种时刻，你看扎老师还给我们送温暖呢，说这种时刻需要大家的镇定毅力和团结。其实信息和报道越是公开，国内外的同情援助建议会越多，说天灾之下所有的人都是人呐，祝愿你们大家一切顺利平安。 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说中国这次的行动 unusual open，很少见的透明很少见的。其实他们不理解，其实这一届政府哈，一上来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 SARS， 嗯， 是应对以民为本，所以其实是有据可据，而且正好又对应了前段时间缅甸的教训，那个缅甸的这种做法， 全热带风暴， 我记得大家都不赞成，所以你事情做了，只要你做到了，有很多事情做不到是没法怪的， 对， 嗯， 老天的事情是没法怪的，对不对？ 对，咱们去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王老师再说说。 我觉得其实这次当然我们现在反思还早了点哈，我们现在第一个是抢救人，但是在这个救人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应该也随之提高一下， 这次就知道敬畏了。 对，我们这些年来其实真的是非常呼吁，我们要是关爱自然，我们要跟自然交朋友，我们不能跟自然去仅仅是索取。那么其实这次的这件事情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检点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些行动？那 我估计啊，这个接下来啊，像这个反思啊，这个责任呢，啊，这可能是下一步的事情 了。下一步的事情。 现在就是说，如何能够尽量拯救出更多可以救活的人呢？ 人来，对，我你看，今天就是我们跟凤凰台那个江河水的那个摄制组，他们的人今天就冲到这个都江堰去了。 嗯， 我真的是就不能，我觉得我将来要面对这个电视的时候，我们。4月10几号在都江堰拍的那么繁华的一个城市， 当时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慨，都江堰那么漂亮的，然后现在看到电视上画面是这样。 而且这是我们民族文化这个当初留下来很宝贵的， 太宝贵了。 都江堰这个 专门讲过，这是咱们是保留了这么多年的水利工程， 2265年的这个都江堰，对、 是咱们文明的这个标志。所以这次温总理的态度也使我想起以前周总理那时候邢台大地震， 嗯， 中国的地震预报系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从那个时候也是总理去，而且是流泪，那个时候是我们是通过纪录片看到， 对对，那时候电视没有像现在， 是， 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地震预报系统，所以这次的预报系统咱们现在还来不及去管这事呢。 对，今天中央电视台有很多专家在讲，就是说像这样的像这样突发的这种的东西的话，也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怎么还没达到这样的程度啊，其实它确实是我们人类，我们老觉得我们人类好像什么都能够做到，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很多事我们是做不到的。 听那地震专家在中央台讲了，说其实我们的地震， 我们 地震预报水平啊，跟国际水平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对。 他说，但是加上国际水平，其实对地震这种事儿，目前还主要靠经验。 对。 他说，你比如说这回说 蛤蟆节 ， 对，他说。好像应该开头啊先有点五六级的这种这种震动的话，它算有个预兆。他说但这次也没有。他说还有呢，是会发生这种小的震动，比如说单位时间内会发生1000多次的这种， 对，都没有， 他也没有发现。那你说你对大自然了解多少呢？嗯， 算了，别了解了，全中国乡镇以下的学校房屋建筑重新审查一遍吧。我觉得这是比较实在，就像日本啊， 没错， 加州啊，那些盖房子就是准备地震的。他想好了，就所有的房子就准备，尤其是学校，拜托了，你也别震了，别房了。 我其实还是很呼吁，明天下午大家如果要愿意的话，应该去献血。年轻人，我们在王府井的那个献血中心， 嗯， 我们这个小的丝带上的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就是让大家去。